非常非常好。 对了， 那么最后提醒大家，其实说一千道一万啊，有一点你要记住，因为现在各种的这个平台，大家买东西一定要注意平台，这个什么样的平台它有什么样的产品，这点很重要。所以您认定了平台，等于您购买就成功了80%。因为我们这个平台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我们是不说假话，不卖假货，我们对每一件商品都是负责任的，我们是把关极严格的，所以在这点上您就放心吧。 没错、所以这个价格这个性价比，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再多组囤。下半年因为就高峰了、我觉得多组来订购，体验的啊，寿宴的，下半年走亲访友的，包括你说过年的时候小酌的，而重要是价格399、首先带走的是原瓶原装进口、都是来自于法国，而我开放12瓶当中的任意瓶主品试喝，有任何不满意做到无条件无理由退款退货、价格再给各位强调一下，12瓶酒带给大家、再送2支1.5升大瓶型，错过重要日再也没有了。 是的，我们为我们今天说过的每一句话负责，所以大家呢您就尽管放心，赶快来拨打电话，一瓶酒的价格399，您拿走的是14瓶16瓶的量，法国原瓶原装的美拉图干红葡萄酒。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送积分活动开始了，新老会员今日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商品时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广播1073在你身边。 如今这个高消费的社会，16块钱能干嘛？买几包零食就没了，吃一顿简餐都似乎有点无可奈何的感真。不信您快来瞧瞧。 是的，今天的海参备货可是几经波折才得以备到，就是为了满足大家接下来的用参需求。有人说了，秋吃海参正当时。有人说送海参不仅是高端，更是健康。那么来自于鲜芋仙的地中海进口野生海参，您不陌生了吧？安全、营养、美味， 一共是不是足够的划算？ 是， 这一头的野生海参啊，就是只要10几块钱的花费啊，而且今天的活动惊喜还远不止价格。咱们呢成功订购一盒680元一床的5斤重品质驼毛被就免费赠送。 是的，这个政策呢之前是从来没有过，也是我们争取了数次才7106108才能享受到799元带回家一盒3个月的海参还送一床驼毛被的特惠。 没错，4007106108，4007106108，不管呢是想自己吃的或者是送人的，这款进口来的海参很适合，品质方面大家放心，地中海的报关单以及质检报告我们都是一应俱全的。而且呢野生海参您吃一次就知道，这款海参呢虽然其貌不扬，但是内在品质确实是无可挑剔。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临时争取的备货，几经波折带来的优惠，今天仅此一天，您切不可错过。 是的， 4007106108，4007106108。 我有个朋友呢，每到这个季节就会买一些海参给他的父母吃。海参作为养生保健的补品，既是珍贵的食品，也是名贵的药材。营养价值高，价格自然也是较高的。知道我做野生海参之后呢，几次三番向我咨询啊。其实美其名曰咨询，我知道他只是想呢确定品质。 是的啊，很多人一听说进口的、野生的，700多一盒，这一头10几块钱，就直接说肯定是假的。要不然就说怎么可能是野生的。 深的呢，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用固有思维去否定一些东西。 是的是的啊，其实野生海参呢省去了养殖的诸多成本，它自己觅食优胜劣汰，而平衡的海洋生态环境更是它自然生长的好条件，所以我们的海参都是来自于美丽的地中海海域，海水纯净，海参长得好，营养全。您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仅此一天的到岸价直供活动，一盒不要1999，只要799。 是， 而且今天还要再送一床品质驼毛被。 看到线上很多人都非常喜欢驼毛被啊，你看2240的孙先生就说了，跟老婆一起在听广播，听到我们的海参，算一算价格，算算优惠，确实划算啊，准备呢订两盒。 嗯，这边还有3086的吴阿姨也拨打进了4007106108 4007106108，说你们的海参我们也是经常吃的，家里泡发杯呢都送了好几个，好泡，而且呢海参味道不错，这上了年纪啊就该吃点好消化的营养高的海参，很适合我们也是经常吃的，家里泡发杯呢都送了好几个，好泡，而且呢海参味道不错，这上了年纪啊就该吃点好消化的营养高的海参，很适合我们老年人。 好，4007106108 4007106108持续开通。野生海参呢适合各个人群，它含有16种的氨基酸、牛磺酸、胶原蛋白、粘多糖、皂带、多肽以及各种的维生素、微量元素等活性成分，而今天订购一盒799可以吃上3个月的时间，这划算到每吃一次啊就是10几块钱。 嗯，是的，如果您反观啊，十几块钱省下来也改变不了什么其他的事情，买不了一本书，上不了一节课，喝不了一杯咖啡，那么这十几块钱对于身体的健康投资您就不能忽视。 是 4007106108 4007106108，仅此一天订购还有一床大被子免费送，机会只有这一次，需要吃海参送海参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尾号是1457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刚打开广播就听到今天订一盒海参就多送一床大被子， 是 吃了这么久的鲜芋仙海参呢，可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优惠呢。 嗯， 别说您没享受过了，就连做了8年购物主持的我也没享受过。 是的， 不过呢活动啊确实是千真万确的，您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海参和驼毛被到家，满意了再来付款4007106108。 好，这边我还看到手机尾号是2309的朋友订购了6套，说呢不管是海参还是驼毛贝，那都是独当一面的实用商品，今天没想到组合在一起了，说要是送给重要客户和家人那就再合适不过了。 嗯， 还有5534的朋友订购了5套，说每次过节都担心买不到贴心的好节礼，这次可好了，买海参送被子，海参送健康，被子送温暖，2件商品都很贴心。 嗯， 还包括到357600942628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 是 都表示说今天的海参优惠太给力了，订购一盒鲜芋仙的海参就能够白得一床5斤重的驼毛被，那肯定比市面活动划算太多了。 哎， 所以啊听到大家就千万别错过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提醒您啊，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一级品的野生海参，现在起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只要799元一盒，而且订购一盒就多送一床价值680元的5斤重驼毛被。 是的， 活动从来没有过，仅此一天，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春天的蓝色，阳光照耀美满的家庭。夜夜每一首情歌都会勾起回忆，想当年我是怎么认识你。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一下呢，小话题是糖尿病肾病。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呢，它造成我们大血管啊、微血管啊，这个出现病变。而糖尿病肾病呢，就是指糖尿病者呀是全身性的在微血管病变的基础上发生的。糖尿病的人呢，一旦发生肾脏的损害的话呀，那么这个病情呀不可逆转。所以在这儿呢提醒，虽然糖尿病啊并不可怕，可是你千万在预防糖尿病的并发症，预防糖尿病的微血管的病变，因为你发生了肾脏的损害，这个病情是不可逆转，往往最后发展成为肾病的微血管的病变，因为你发生了肾脏的损害，这个病情是不可逆转，往往最后发展成为肾功能的衰竭。所以要早发现呢一些情况的话，要控制这个疾病的发展。当然呢，这个你有高血压、高血糖这些的话呀，更容易啊出事啊，这个糖尿病肾病的发生。那么糖尿病肾病它有什么这个一些症状呢？可以早点注意呢。首先是出现了厌食的症状。经常感到恶心，慢性肾衰发生的时候啊，由于肾脏产生的粗红细胞生成素减少，会产生任何这个补血药都难以纠正的这个贫血。就是说你肾脏产生的这个粗红细胞生成素减少了，最后是任何药物补血药就不能够解决这个贫血。所以呢，这个肾衰啊就容易发生。你血液循环系统在肾脏不能够流畅，而且血液循环呢就是贫血的话，当然就是直接就影响到肾脏的正常的功能。肾衰以后呢，体内的毒素又不能够有效的排除，可以引起尿毒症性的胃肠炎，表现呢食欲差、恶心。这时候要是 不是查肝功能跟胃镜，而是应该查一下肾功能。所以在这儿呢，顺便说一句，不管是你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有时候医生呢可能开这个整个的那个检查的这些项目呀比较多，那不是说明这个医生的水平差，而是干嘛呢？就是要帮助你找到真正的原因。那你说我出现恶心啊，我出现难受啊，食欲差呀，那是不是就光是一个消化系统啊，咱们照照胃镜啊，查查肝功能啊就好了？不对，他还应该查呀肾功能。出现厌食的状况呢，往往啊，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或者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哎，你出现了这个厌食的状况，而且是经常性的，而且是表现出来贫血，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给你纠正，哎，这个时候呢，你千万还得要查个肾功能。另外呢，第二种的表现是水肿。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啊，在早期啊，不容易出现了水肿，但是当体内的血浆蛋白降低了以后，有些人会出现了轻微的水肿。晚期的话是随着血浆蛋白的不断的降低，那么身体出现水肿的情况呢越来越严重。水肿成为糖尿病肾病的一种常见的症状，所以说你水肿的话呀，这个也是糖尿病肾病的一个表现。第三，腿经常抽筋，这是糖尿病肾病的早期的一个症状。肾脏分泌一种调节钙磷代谢的一个激素，当肾功能减退的时候，这种激素减少可以使得钙的重吸收啊发生障碍，导致血钙降低，骨量减少，这时候容易发生骨质疏松和骨折。这种由肾病引起的缺钙，一般补钙是没有效果，得不到效果，因为它本身啊，这个调节这个钙磷代谢的这个激素啊，这个分泌的这个激素啊，受到了影响了。所以整个体内的钙磷代谢啊，尤其是钙的代谢啊，处在一个不正常的状况。第四呢，血压高，降不下来。有人呢，血压高了，那各种降压药啊，医生也给你换了好几种了，可是这血压还降不下来。那什么原因啊？由于收缩血管的物质醛骨酮在肾脏产生，这个当肾脏有病的时候，醛骨酮的升高会使得患者出现难以控制的高血压，尤其是在肾衰的患者身上。所以肾脏疾病的话呀，那不光是出现厌食、水肿、腿抽筋儿、血压升上去呀，就降不下来，那什么原因？就因为肾脏的问题。第五，视力模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就是视物啊出现了模糊了，它的本质是糖尿病的人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这是糖尿病肾病啊，属于啊微血管糖尿病小血管啊并发症。所以说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模糊就跟糖尿病肾病啊可以呢同时候发生，都是并发症。那么有很强的这二者呀有相关性。大部分糖尿病肾病呢的人患有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如果呢发现某一种病变的话呀，要警惕其他一种病变的可能性。你有了糖尿病肾病，咱们千万要注意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或者你先有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你还也还得要注意啊糖尿病肾病。另外呢，这个糖尿病肾病还有一个贫血的状况，在具有淡质血症的患者当中啊，会出现轻度的或者中度的贫血。原因主要的是因为长期限制了你肾脏有病嘛，就限制蛋白质的摄入量， 发生了胆汁血症，出现了贫血。另外这个糖尿病肾病还可以出现皮肤啊出现红斑，那是糖尿病肾病引起的皮肤异常的变化，像是啊灼伤性的水泡，就是烫伤了，灼伤性的水泡，这个冰呢很薄，里面呢含有透明状的浆液，这个水泡的周围啊没有红昏。那么红斑呢是长在手指、脚趾、手脚的背部或者是底部的边缘，可以出现单个的或者多个的这个红斑，术呢那个大概是一星期内自愈，可以反复发作。第八，糖尿病肾病呢还可以表现出来出汗异常，经常发生无缘无故的多汗，都见于呢上肢或者躯干部位，有的甚至呢大汗淋漓，还可以表现了皮肤的瘙痒。有些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可以发生全身或者局部皮肤的干燥脱皮，奇痒难忍。所以说糖尿病肾病啊，就说明糖尿病的人你这时候是发生了微血管的这个并发症了，那这个是千万要注意。为什么呢？因为就说明啊，你糖尿病的并发症的话影响到微血管的话，那对于我们来说对健康危害非常大的。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中间含有60多种的有效成分。灵芝呢咱们自古至今啊这个祖先已经知道，有科研的文献写这个论文发表，另外呢跟临床的结合的话，确实证明灵芝对于糖尿病人呢还是能够起一个好作用的。灵芝可以预防糖尿病，而且还可以防止呢并发症的发生。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灵芝可以改善血糖、尿糖的状况，还可以预防和延缓糖尿病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包括我今天谈到的这个微血管的并发症就糖尿病肾病那么这个对糖尿病的视网膜的微血管病变呢，也可以帮助起改善作用。这个肾血管的病变或者是末梢循环的血管的病变，一般呢在糖尿病人的身上要经过多年，甚至有的是8年到10年。糖尿病合并心血管疾病比没有糖尿病的人呢就是发病的会更严重，更容易发生。那么灵芝呢对于糖尿病的人呢，除了降低血糖维持血糖的平衡正常以外，对于心血管的对于咱们的肾脏的微血管的保护还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调理作用，可以降血糖，还可以降血脂，还可以减轻动脉的粥样硬化。所以在这个方面呢，防止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还是能够起到一个好作用的。而且呢灵芝中间呢咱们含有60多种的有效成分。咱们都知道糖尿病归根到底产生怎么产生就是咱们体内的胰岛细胞有的人是胰岛素分泌少了，有的人呢是胰岛素出现抵抗作用，有胰岛素的分泌可是不起作用。那为什么不起作用呢？那么这中间呢就有一个呢分子生物学呢就已经提出来的，叫做葡萄糖耐量因子。葡萄糖耐量因子的组成分子生物学已经给它确定了，是3个氨基酸加上2个维生素 B5 加上铬元素。这个是这些成分呢实际上都是在咱们体内血液中间存在的。那么如果这些合成的这些原料不足， 比如像这个，尤其是微量元素不足，那么你这样的话，这时候自身体内合成葡萄糖内的因子啊，那就不能够组成。葡萄糖内的因子起什么作用呢？它就是帮助胰岛素进入到我们细胞。怎么进入到我们的细？通过细胞膜呢？就因为这个葡萄糖内的因子啊，它是本身这个化学分子结构上头啊，它有的结构。内的因子起什么作用呢？它就是帮助胰岛素进入到我们细胞。怎么进入到我们的细？通过细胞膜呢？就因为这个葡萄糖内的因子啊，它是本身这个化学分子结构上头啊，它有的结构跟细胞膜上的这个胰岛素的受体能够结合起来，引导胰岛素进入到细胞内。所以这样的话，真正的我们体内的糖代谢啊，这个在胰岛素进入到细胞内以后才能够进行呢，那就是三羧酸循环呢。你胰岛素不能够啊这个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内的话呀，那么这个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作用了。所以各个人出现糖尿病原因也还是不一样的，但是灵芝呢，60多种有效成分，帮助促使我们的胰岛细胞分泌正常的胰岛素，同时呢，还可以呢提供啊原材料，帮助我们人体啊正常的来合成葡萄糖内的因子，那么就解决胰岛素啊抵抗的作用。所以这样的话呢，从这个根本的这个环节上头降低血糖，降低了血糖，那当然呢，由于血糖高造成的对于我们人体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的这个并发症的危害，那当然减少。那么糖尿病的肾病跟糖尿病的这个视网膜的病变都可以得到呢一些改善。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